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上演，法国4-2击败克罗地亚，时隔20年之后第二次获得世界冠军。市住建委等部门已发布北京市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和低收入群众危房改造工作方案，原则上达到每户6.8万元以上的市区两级财政补助。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33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近100万人。中关村已启动2018年度首次中关村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申报工作。凡是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在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均可申报参加。日前，本市召开万企帮万村大会，号召本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投身精准扶贫，打好扶贫攻坚战。北京市将开展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查，严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否存在提前组织招生、是否设立重点班、快慢班等违规现象。今年北京市普通高校招生零批次和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已结束，全市共有238所院校参加录取，共录取考生10,785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齐豫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目不忘，被广大乐迷誉为天籁之音。有人评价齐豫的音色是绿色的，他的声音之纯净之空灵，那么不曾沾有尘埃的。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跨越民歌与都市流行曲时代，高亢亮丽的声音，超凡脱俗的气质，唯美的演绎，将华语音乐推向一个艺术的巅峰。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流浪

喧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方，爱一直停在你曾爱我的那晚，你曾经对我那么好。 我多想跳上车子来伤心的台北，充满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创新决胜未来科普展览在中国科技馆开幕，观众们可以近距离了解40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探海探测、信息通讯、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重大成果。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对于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要坚决予以禁止。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在英国伦敦进行的田径世界杯男子2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谢震业以20秒25的成绩获得冠军。由姜文编剧并执导，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姜文等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邪不压正》7月13号以 IMAX 等版本上映，首日票房过亿。北京市日前召开万企帮万村大会，全市目前已有544家企业与受援地区548个贫困村签署帮扶协议。暑期，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地标性景区始终是来京旅游的热点，周边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周末期间交通压力更为突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喝酒是很冲动的，喝完酒呢会犯傻，还有一句话呢叫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之后呢我们就很难控制住自己，这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那你有没有过在喝酒之后做过的事情让自己特别后悔呢？欢迎你今晚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就这样一个话题留言互动。

2200。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 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变成了爱情。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炎炎夏日，车内温度在阳光直射下很容易达到60摄氏度以上。当外部温度升至35摄氏度以上时，封闭汽车内部会在15分钟内达到65摄氏度。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量是正常时的57倍。那在夏天，汽车开空调总共要分4步。在汽车爆胎之后，上车不要急忙开车，要先打开所有车门通风，散发毒气。启动车辆之后呢，要将风扇打开，先不要启动空调，车身自带的外循环系统先把车内的浑浊空气过滤出去，等一会儿再切换内循环系统，车内的温度也会随之下降。5分钟之后再将空调按钮按下，打开空调制冷，此时车窗应该一直开着。在空调制冷1分钟之后再关闭车窗。那我们的汽车循环系统呢，请一定要交替使用，如果长期只使用内部循环，车里的二手空气就会越来越多，新鲜空气越来越少，乘车人就可能会出现恶心、想吐等不适，循环系统交替使用，新鲜空气也就不会断了。长时间开着空调，空调管道里面会产生水分，加上发动机舱闷热的环境非常适合霉菌细菌的生长，于是异味和酸臭味就会遍布车内，这种气体对身体有害，所以千万不要长时间开着空调，更不要在车内开着空调睡觉。在全国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中毒事件，请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察觉到了车内的有异味，请一定要尽快下车通风，把车内的外循环系统通通打开，把空调管道吹干。夏天虽热，但也不要长时间吹冷气，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多种疾病，要把车内的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小孩和老人在车上要控制在27摄氏度以上，保证车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5到6摄氏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年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生已没有不可。

风吹。

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在哪里逗留？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握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沉。如果我能陪你到最后，是否原谅我曾经放开的手？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不会为谁停留。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悬念。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说与我相爱以后是他最美的年华。我多想给他我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在这夜晚深 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渗透脑袋，渐渐变空白。我把它当作个意外，但内心还想不开，以为我明白，其实你都还在。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阵风吹。